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想要和你分享的是二叉树基础的第一篇，什么样的二叉树适合用数组来存储。前面我们所讲到的都是线性表结构、栈、队列等等。今天我们再来讲一讲非线性表结构树。那树这种数据结构比线性表的数据结构要复杂的多，内容呢也会比较多，所以我会分成四节课来进行讲解。那前两节当中，我会讲到树相关的基础知识，比如说树、二叉树、二叉树的便利、二叉查找树。第三节呢，我会重点讲平衡二叉树、红黑树。最后一节，我会重点讲递归树。我反复的强调过，带着问题来学习，这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之一。所以在正式的内容开始之前，我还是要给你留一道思考题。二叉树有哪几种存储方式？什么样的二叉树适合使用树组来存储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开始学习今天的内容，树。首先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树呢？再完备的定义都没有图之观，所以说我在文稿当中画了几棵树，你来看一看这些树都有什么样的特征。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树这种数据结构呢，确实很像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树。这里面的每一个元素我们都叫做节点，用来连接相邻节点之间的关系我们叫做父子关系。你可以点击文稿来看文稿里的这一幅图。在这个里面， A 节点就是 B 节点的父节点， B 节点就是 A 节点的子节点， BCD 这三个节点的父节点是同一个节点，所以它们互称为兄弟节点。我们把没有父节点的节点叫做根节点，也就是在图中的节点 E。 我们把没有子节点的节点叫做叶子节点或者叶节点，比如说图中的 G、H、I、J、K、L 都是叶子节点。那除此之外呢，关于树还有三个比较相似的概念，高度、深度和层。这三个概念的定义呢比较容易混淆，所以说我把计算公式和一个具体的例子放在了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来查看。那记这几个概念呢，我有一个小窍门，就是类比高度、深度、层这几个名词在生活当中的含义。在我们生活当中，高度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从下往上度量，比如说我们要度量第10层楼的高度、第13层楼的高度，那起点都是地面。所以说树这种数据结构的高度也是一样，从最底层开始计数，而且计数的起点都是零。深度这个概念呢，在生活当中就是从上往下度量，比如说水中鱼的深度就是从水平面开始度量的。所以说树这种数据结构的深度也是类似，从根节点开始度量，并且计数起点也是零。层数跟深度的计算类似，那只不过计数起点是一，也就是说根节点位于第一层。那树的结构多种多样，不过我们最常用的还是二叉树。那二叉树嘛，顾名思义，每个节点最多只有两个叉，也就是说只有两个子节点，分别是左子节点和右子节点。那不过二叉树并不要求每一个节点都有两个子节点，那有的节点它只有左节点，而有的节点只有右子节点。我画的这两个都是二叉树，那以此类推，你可以想象一下四叉树、八叉树长什么样子。在这个文稿当中呢，我画了三个二叉树，其中有两个比较特殊，它们的编号分别是2和3。那其中编号2的二叉树中，叶子节点全部都在最底层。除了叶子节点之外，每一个节点都有左右两个子节点，所以说这种二叉树我们叫做满二叉树。编号3的二叉树中，叶子节点都在最底下两层，并且最后一层的叶子节点都靠左排列。那这种二叉树叫做完全二叉树。满二叉树很好理解，也很好识别，但是完全二叉树有的人就可能分不清了。所以说我画了几个完全二叉树和非完全二叉树的例子放在了文稿当中，你可以对比着来看一看。那你可能又会说了，满二叉树的特征非常的明显，我们把它单独拎出来讲，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完全二叉树的特征不怎么明显，单从长相来看，完全二叉树并没有特别特殊的地方啊，更像是芸芸众树中的一种。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它拎出来单独来讲呢？为什么偏偏把最后一层的叶子节点靠左排列的叫做完全二叉树呢？那么靠右排列的就不能叫做完全二叉树了吗？那这个定义的由来或者说目的是在哪里呢？想要理解完全二叉树定义的由来，我们就需要先了解如何表示或者存储一棵二叉树。想要存储一棵二叉树，我们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指针或者引用的二叉链式存储法，那另一种是基于数组的顺序存储法。我们先来看比较简单也比较直观的链式存储法。我在文稿当中画了一张图，你应该也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里的每个节点都有三个字段，其中一个存储数据，另外两个是指向左右子节点的指针。 我们只要拎住根节点，就可以通过左右子节点的指针把整棵树都串起来。那这种存储方式呢，我们比较常用，大部分二叉树代码也都是通过这种结构来实现的。我们再来看基于树组的顺序存储法，我们把根节点存储在下标 i 等于1的位置，那左子节点存储在下标为2的位置，右子节点存储在下标为3的位置，以此类推， B 节点的左子节点存储在下标为4的位置，右子节点存储在下标为5的位置。我来总结一下，如果节点 x 存储在数组中下标为 i 的位置，下标为 i 乘以2的位置，那么存储的就是左子节点，下标为 i 乘以2加1的位置存储的就是右子节点，反过来下标为二分之 i 的位置存储的就是它的副节点。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只需要知道根节点存储的位置，这样就可以通过下标计算把整棵树都串起来。一般情况下呢，为了方便计算子节点，我们都会把根节点存储在下标为1的位置。那只不过我刚刚所举的例子是一棵完全二叉树，所以说仅仅浪费了一个下标为0的存储位置。如果是非完全二叉树，其实会浪费比较多的数组存储空间。您可以看我在文稿当中举的另外一个例子。如果说某棵二叉树是一棵完全二叉树，那用数组存储无疑是最节省内存的一种方式。因为数组的存储方式并不需要像链式存储法那样要存储额外的左右子节点的指针。这也是为什么完全二叉树会单独拎出来的原因。那这也是为什么完全二叉树要求最后一层的子节点都靠左的原因。当我们讲到堆和堆排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堆其实是一种完全二叉树，最常用的存储方式就是数组。前面我们讲了二叉树的基本定义和存储方法，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二叉树当中非常重要的操作，二叉树的便利。那这也是一道非常常见的面试题，如何将所有的节点都便利打印出来呢？那经典的方法有三种，前序便利、中序便利和后序便利。其中前中后序表示的是节点与它的左右子数节点便利打印的先后顺序。前序便利是指对于数中的任意节点来说，先打印这个节点，然后再打印它的左子数，最后再打印它的右子数。中序便利是指呢，对于数中的任意节点来说，先打印它的左子数，然后再打印它本身，最后打印它的右子数。后序便利是指对于数中的任意节点来说，先打印它的左子数，然后再打印它的右子数，最后再来打印这个节点的本身。这个概念是不是挺不好理解的呢？所以说我画了一张具体的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那实际上二叉树的前中后序便利，这是一个递归的过程。比如说前序便利其实就是打印根节点，然后再递归的打印左子数，最后递归的打印右子数。那写递归代码的关键就是看能不能写出递推公式，而写递推公式的关键就是如何要解决问题 A， 就假设子问题 BC 已经解决，然后再来看如何利用 BC 来解决 A。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前中后续便利的递推公式都写出来。那有了递推公式，代码写起来就简单多了。这三种便利方式的代码我都写出来了，你可以点击文稿来进行查看。二叉树的前中后续便利的递归实现是不是很简单呢？你知道二叉树便利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吗？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从我前面所画的前中后续便利的顺序图应该可以看出来，每个节点最多会被访问两次，所以便利操作的时间复杂度跟节点的个数 n 是成正比的。那也就是说二叉树便利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 那好，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了，我来总结一下。今天我讲了一种非线性表数据结构树，关于树有几个比较常见的概念你需要掌握，那就是根节点、叶子节点、副节点、子节点、休对节点，还有节点的高度、深度、层数以及树的高度。我们平时最常见的树就是二叉树，二叉树的每个节点最多有两个子节点，分别是左子节点和右子节点。二叉树当中呢，有两种比较特殊的树，分别是满二叉树和完全二叉树。满二叉树又是完全二叉树的一种特殊情况。二叉树既可以用链式存储，也可以用数组顺序存储。数组顺序存储的方式比较适合完全二叉树，其他类型的二叉树用数组存储会比较浪费存储空间。那除此之外，二叉树里最重要的操作就是前中后续便利操作。便利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 那你需要理解并且能用递归代码来实现。最后再来给你留两道思考题吧。那第一，给定一组数据，比如说 1,3,5,6,9,10， 你来算算可以构建出多少种不同的二叉树。 那第二个是我们讲了三种二叉树的便利方式，前中后续。那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便利的方式，也就是按层便利，你知道该如何来实现吗？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第一时间给你。